我们是不是一开始这个楞严大会哦，这个佛陀让文殊菩萨拿着楞严咒去救阿难哦，这是开场嘛？那么开始呢，你想想看，他的这个走向是怎么走的？其实他整个经文呢、啊，不是这样子瞎搅蛮缠、随便乱讲啊，他那个是有次第的。所谓次第，就是他是有一个 step by step 一路往前走啊，他是有一个顺序、有一个逻辑存在的。你看看，我们大家一定都记得，一开始七处真心，对不对？这个地方我反而觉得是好难哦，七处真心啊，说老实话，那个地方一开始上的研经，真没几个人听得懂。但是其实不打紧，没关系，你听不懂就先放一边，我都跟大家讲哦。你走个过场可以，你就先放一边，但你知道七处真心在讲什么？其实它最主要就是佛陀一开始先跟大家讲说，哎，妄心，对不对？你这个是虚妄的心，就是我们第六意识心。或者我们以为真实存在的那个心其实是妄心，那个东西不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他到处找这个心都找不到啊，对不对？阿难都找不到，就七处找不到。七呢是一个吉祥的数字、哦、所以他找了一个七。事实上你就算是七十处、七百处、七千处，不管多少处，你都依然找不到这个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妄心根本就不存在、哦、这个很重要啊。所以他一开始先破妄，破妄之后呢，才能够渐渐慢慢慢的去显真，是不是？那个真心才会出来啊。那破妄之后呢，哦，当然中间他有告诉你两种根本啊、哦。如果那个新同学你会去听录音，两种根本你可以听一下。一个是告诉你轮回的根本，你怎么样轮回？你想要继续保持你的妄心，你要继续用你的第六意识领导你啊、哦，我们的这个第六意识领导你，你就肯定可以在轮回里面继续打滚。这个没有问题，这轮回的根本就是我们的妄心。而另外一个呢，是涅槃的根本。轮回的对面不就涅槃吗？涅槃就是成佛嘛，能够度脱一切烦恼，来，所有的烦恼都止息了、哦、永远离苦得乐了，大觉了，那是涅槃。那你要走涅槃这条路的话，肯定不能医治你的妄心啊。那轮回的对面是涅槃，那妄心的对面是什么？是真心嘛，对不对？妄心是轮回的根本，那你的真心呢？那肯定是涅槃的根本。所以就在前面破妄之后呢，它就要显真。你看看这个逻辑，这样一路走来，今天我到时候都会找一两位旧同学问问看，你们我今天复习的东西你都还有没有印象，听懂了没？那那个真心是什么？后来是不是就十番显见，对不对？那个见不就是一个我们讲就是在慢慢引导你进入如来藏，告诉你如来藏的相，就是说他如来藏的特性，如来藏的特性，是不是？那个虽然是见性，并不是如来藏，就好像我们看了一个照片、哦、那个本尊的那个人没有来，但是他的照片拿来了，我们就看着那个照片 try to 去认得那个本尊到底长什么样子，就是我们所讲的十番显见啊、哦、十番显见那个新同学这一段要听哦，十番显见很重要，这一段真的是要回去听。哦，你听了我的录音，我觉得十番显见应该是能听懂的。哦，那个你自己看书，我觉得肯定看不懂。但是你如果听我那个录音，应该十番显见可以听懂那一段。哦，你不能跳掉，你那一段你要自己进去听。那十番显见后来，反正中间有一段啊、哦，也是又在破妄，告诉你和合非和合啊，还有很多我们的这个。就是有一些原来的迷思、哦、先把我们的一些还有一些错误的观念再度的去矫正、哦、告诉你这个什么是别业、哦、别业什么是共业，他有告诉你哦，这个你是不是先如来藏你先有分别，对不对？那是比较轻的迷思，比较轻的迷惑，后来呢你有了执着，那个是比较重的迷惑。什么叫分别跟执着？这个很重要啊。分别是什么？诶，我前面有诶，有茶，有水，有可乐，有咖啡。哦，这些那个我比较喜欢喝可乐。哦，他可能比较喜欢喝咖啡。这个就叫分别心。可是有没有太你有这个分别心哦？其实啊，虽然已经偏离了真相，但是还没有造成太巨大的伤害。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习性嘛，那么我喝到的可乐，我的确喜欢喝可乐，那可能另外一个人喝到咖啡，他的确喜欢喝咖啡，没问题的。我如果喜欢喝可乐，你咖啡拿到我前面我也喝，没问题啊。这个是分别心哦， 但是执着是什么？那我就非喝可乐不可。那么我没可乐我就活不了了，那我就要干一堆事情确保我有可乐可以喝啊，或者说我就不能喝到咖啡啊，那我要做好多事情让我确保我绝对不会喝到咖啡，那就完蛋了。这个执着就造了业，所以你看先有迷惑，那么你造业之后就有苦果啊，惑业苦，那个就是一个果实，有三一个这个印度的一个植物有三个果连在一起，惑迷惑造业苦果，那你没办法，就在六道轮回里面哦。所以他中间呢又跟你讲了很多的这个概念，那么之后呢就进入了我们在讲如来藏妙真如心，就是告诉你啊，所有一切万法哦，全部都是如来藏妙真如心所显现出来的，而且是虚妄显象哦。你的业力感让你感觉它真实存在，但事实上它并不是真实存在哦，这个很重要，这个就是我们在讲的无声。所以他就告诉你说啊，非自然生出来，非因缘生出来。他就告诉你 A 啊生不出 B 也生不出 C 啊，就算 A 跟 B 合在一起也生不出 C 啊，讲了一大堆，就是告诉你无论用什么样的因缘，这个东西都生不出来，这个东西是非因缘。那自然呢，因缘的对面是不是自然，就是莫名其妙没有任何原因它就生出来了，他说也生不出来，所以既不是因缘生出来的，也不是自然就能生出来的，非因缘非自然，所以它根本生不出来，所以它是无声哦，就告诉你万法无声。但是为什么说缘如来藏妙真如性呢？其实告诉你，你有没有感觉它的存在？当然有。那你的确看到了嘛，对不对？的确我们感觉我们现在上课啊，我的确感觉到我在讲话，或你听到我在讲话。那这个东西呢就是一个业力。他说啊，我们有一些共业，有一些别业啊，我们的共业啊让我们现在都我们 这十几个人都刚好就在这网上面，诶听着我在讲话哦，我在讲话，你们听我讲话，我们大家有一个共业发生的同样的事情。但是别业是什么呢？大家各自感受不同。我相信你们十几个人听到我讲这堂课会有十几个不同的想法哦。每一个人听回去之后，如果你再转述给另外一个人，那另外那个人啊，他们互相在讨论的话，他们可能会觉得你们上的是不同一堂课，但事实上你们上的是同一堂课哦，就是这个意思。那这很有趣啊，这个东西呢就是你的业力啊让你感受到了哦，发生了这些事情。至于这个事情是好还是不好，其实跟那个事情本身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哦，它给你的感受其实本来就是你的那个业哦，就像我们每次说嘛，同样的是这个一个冰水，对不对？你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喝到这杯冰水的时候好舒服。如果今天你在零下20度，你在那个北极，你在东北，哦，已经冷得不得了，快没命了，然后现在人家给你一杯冰水要你喝下去，那不是要你的命吗？所以你的感受跟到底你现在喝的那样东西是什么其实不重要，都是一个冰水，可是你的业力让你会有不同的感受，一个让你非常的冰凉畅通啊，畅快，另外一个呢会要你老命哦，就是这么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啊，我们呢、啊、就学到了现在啊，在讲佛陀啊，他把这个所有的万法啊，各式各样的分类哦，五蕴也讲过了，六入十二处十八界我们都讲过了，我们现在啊在讲七大。那么七大呢就跟那个大是什么，其实也有法师说那个大就是净虚空遍法界周遍法界哦，没有任何挚爱也没有任何的 boundary， 所以它是这个广大无疆啊，或者说行地无疆广大无边，所以他说这个大字啊、哦、那么当然有各种不同的说法。那么七大你看啊、哦、就是把我们这个色法心法啊、哦、这个五蕴啊所有前面东西再重新整合一次，你看看是不是地水火风，是不是我们的那个色法。但是这个色法不够啊，那个色法呢它还需要有虚空，是不是一定要有一个虚空才有可能把色法给显现出来。那么有了地水火风空还不够啊，因为我们的什么，我们的六根，我们的觉知啊，我们的六根还有我们的这个六识，识是什么分别嘛，我们还会慢慢讲啊。这个心经学过也知道识是什么，眼耳鼻舌身意识，那个识啊就是我们的六根攀缘了外境啊，会有觉受，觉受之后呢我们会起 起分别。但是这边所讲的这个，如果前面的眼、耳、鼻、舌、身啊，它的这个事啊，这个分别只是比较在于浅层的这个感受，是乐受还是苦受，还是不苦不乐的这个很 neutral 的一个感受，叫无记啊。这个是前面的五个事，是等到你的意识，我们刚刚讲那个妄心，那个意识跑进来的时候，哦，那这个时候才真正的有了这个更细的分别。哦，我们大概先花一点时间，把前面的课程复习一下。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那个，我在想哦，明年我因为明年的话是大概三，我们二月啊，我们一月那个台北金刚经的班的课就上完了，那么我们休息一个月，可能三月四月我会上那个金刚经的简易也不是简易版，我会花八堂课到十堂课的时间重上一个金刚经，但是你也知道，就是八堂十堂课不可能上经文，所以我觉得啊，我会用一个新的方法讲金刚经，就是讲我自己特别喜欢的部分，或者我觉得《金刚经》最重要精神所在哦，怎么去品？我觉得那个名字反而是如何去品《金刚经》哦，把一些重要的东西讲出来，你如何在帮助你有一些基本概念，你自己能够慢慢慢慢的去品《金刚经》。那我觉得我讲的内容会跟以前讲《金刚经》的内容，我觉得反而不太一样哦。我知道会不一样，可是我 exactly 什么内容我可能要真的上课的时候我才会知道，就跟大家讲大概三月四月份吧，哦，我们就会重上金刚经，那有兴趣同学可以来跟我报名。那等到明年啊，我想大概七月份下半年开始，我们就会去开始进入法华经。法华经我反而会鼓励大家，如果能够来听就过来听，哦，因为这个法华经啊，我有讲，我因为我最近大概听的差不多，那境界法师我最近是真的是这一次是好好的坐在那边仔细的把这一堂课听完，那么我觉得他讲第一个很棒啊。那么后来我发现就是说里面有很多很重要的概念是连我自己以前我都搞不清楚的，但是我这一次听境界法师讲了之后我特别清楚了，因为我觉得他这次真的把很多很重要的概念讲清楚了啊。以前都不同的法师一些或者一些老法师讲了一部分，讲得不清楚，但是境界法师我觉得有把整个这个很重要的概念讲清楚了。法华经其实不难，但是如果你没有听过，你不会知道它到底在讲什么。我觉得那个才是重点，就是你没听过，你就不知道，但听了不可能听不懂。它的难度啊，是比楞严经简单很多的，但是我们是在讲字面上面的，就是说，但是你真的要有觉受啊。你是需要前面有一些功夫的，就是说你看我们都听法华经，那么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听懂啊，但是每个人的觉受会差很多，这个是我要讲的。那个你如果之前啊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这几年一直在上课的啊，尤其是有楞严经基础的，你再去听法华经，你会特别特别有感觉，你觉得这哇这经太棒了啊。如果没有上过这些也没问题，你还是会学到很多很重要的一些这个佛的知见哦，很重要的概念。那么法华经啊，我们说成佛在法华，所以这是一部你无论如何必须要听的一部经啊。那么你也可以选择去听境界法师讲，他讲的肯定讲的比我好，但是他的内容比较长啊，如果你听他的，就是说你要能够坚持下去。那总之啊，就是先做一个广告，大概把这整个状况先跟大家讲一下。那个好，我们今天啊，水大火大水大都结束了。那我今天呢，就跟着讲风大，还有空大，看看今天是不是可以讲。我觉得应该还有点时间，半个小时。风大很简单，风大跟水大，我就是风大、水大、火大，我觉得这三个的逻辑都比较 straightforward 啊，比较没有太多的问题在里面。那个可能空性的，就是空大呀，可能会稍微我觉得也不是很难懂。我们来看看啊，我觉得空大其实也还好。我们来看他怎么讲，我们先从风大开始啊。这个风啊，它是用什么样一个例子呢？就是说，比如说你看啊，如果有人啊走过去，他如果拍拍他的衣服，他有时候一拍啊，他的衣服，你会感觉旁边有风 哦，他拍那个衣服，拍那个衣服，你会觉得，哎，怎么好像有风啊？可能如果以我们科学角度来看的话，说，哎，因为有空气流通，所以那个空气流得很快，所以你会感觉有风吹过来啊。他是用这样的一个例子啊，你看这个阿难，风性无体，动静不常，乳常整衣，入于大众，僧伽里搅动及搅动及旁人，僧伽里搅。动及旁人，则有微风拂彼人面。他在讲什么呢？他说，第一个啊，你看他地水火风，他都会先告诉你这个，水大呀，风大火大是什么样一个特性。他说，风大是动性不常。你看，我记得他讲这个，那个水大的时，火大的时候，他是不是说，哎，火性无我，寄于诸缘？就是说，哎，你看这个火啊。它不会，它没有办法自己存在，它一定是要靠木头啊，靠纸啊，它必须依附在某一个东西上面燃烧，是不是？然后水性呢？水性是不定的，它流袭无恒。那个水，你看，你如果不把它固定住，它是不是会一直往前流，一直往前流？它没有办法固定住。那风性呢？风性是无体哦，它你也看不到它的存在，但是呢，它却动静无常不常啊，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所以他说，你看有人呐、啊，因为他们是僧团嘛，里面都是一些和尚，所以他就说，哎，你们的穿的那个和尚衣服的时候啊，你走到那个大众之中啊，有的时候你那个僧伽里脚是什么？僧伽里其实就是他们的袈裟，袈裟的脚啊，有的时候你走过去啊，或你拍拍衣服啊，或怎么样的风吹过来，还是就是。应该讲你拍拍衣服吧，有的时候你就会整理衣服，你一拍就会有风，就会。那个空气流通就会有风啊，拂到对面的人的脸上，你也可以说是手上或者怎么样，对面的人就会感觉有那个风。他说：“阿难，此风若复从袈裟角，若复出袈裟角，汝乃披风，其衣非动，应离汝体。我今说法，会中垂衣，汝看我衣，风何所在？不应衣中有藏风地。”所以也就在讨论啊，那这个时候你觉得这个风？哦，如果有一个和尚走进来，或你有个朋友走进来，哎，你就跟他衣角啊飞起来，你就感觉有风拂到你脸上。那请问这个风是从哪里来的？你看这整个场景，是不是有一个人穿了一个袈裟，一个和尚穿的袈裟，所以是从袈裟出来的吗？那还有什么呢？要不然就是这片虚空。对不对？那最后呢？还有第三个场景是什么？第三个场景就是感觉到那个风吹到我脸上，我可能站在和尚的旁边，他走过去，我感觉我的脸上有风吹过来。所以这场景就这几个人。所以那风到底从袈裟生出来的呢？还是从那个虚空中生出来的？还是对面那个人的脸上 生出来的？就他说啊，如果啊这个风。是从袈裟脚自己袈裟自己就生出风来哦，那他说你披的这个啊是风了，你根本不是披袈裟了，那你根本袈裟自己就会出现风的话，那你身上披的根本是一个风，然后风啊，那你这个袈裟应该自己飞走啦，你怎么没有，怎么还在你的身体上面呢？是不是？他说你看，如果今天我的那个衣服里面啊真的是有风的话。那这个风啊，现在没有啊。有的时，那现在有的时候，如果我的衣服真能生风，第一个，它如果生风，它应该已经飞走了。它如果没有飞走呢，那这个衣服在这个地方，那如果有风的话，那我怎么没看到那个风呢？因为有的时候会动，有的时候不会动的衣服。那如果没有动的时候，那个风难道藏在衣服里面吗？这不合逻辑嘛。所以这个风是从衣服生出来是不 make sense 的，是从这个袈裟生出来是不对的。那虚空呢？这个风是从虚空生出来的吗？他说：“如果若生虚空，汝衣不动，何因无福？空性常住，风因常生。若无风时，虚空当灭。灭风可见灭空何状？若有生灭，不明虚空，名为虚空，云何风出？”啊，这个。文字啊，其实也不难啊。他说，如果啊，这个风啊，真的是从虚空中生出来的话，他说，好，那空性啊，这个虚空应该是常住的嘛，就是一直都在这个地方，从来没有失去过啊。 那如果这个风啊是从那个虚空中生出来的话，那你应该一时，你应该永远啊，时时刻刻都感觉有风的存在，因为虚空从来没有断灭过吧。但是你现在有没有时时刻刻都感觉到有虚空？其实没有啊。sorry，你是时时刻刻都感觉有风吗？其实没有啊。你有的时候感觉有，有时候没有啊。但是虚空常在啊，所以这个风啊，不应该是虚空生出来的，对不对？他说啊，你看那个风有的时候，如果虚空在的时候，风会在。那有的时候风不在啊，没有风的时候，那表示虚空也不见了。那你今天说啊，这个风啊没有在吹的时候啊，你说哦、啊，风停的时候，我可以知道风停了是什么样子，大家都可以感觉得到。但是虚空灭了，那是什么状态？那根本不可能嘛，对不对？你今天没有风的时候，表示虚空灭了，但是虚空有没有可能灭掉？不可能啊。所以虚空也不可能灭掉，虚空没有生灭啊，虚空就那一片虚空没有生灭。所以你的那个，如果真的风啊。是虚空所生的话，那这个风也不应该会生灭。但是今天不是啊，那个风会生灭，所以证明啊，这个风啊绝对不是虚空生出来的。那么好，那最后呢，若风自生，被拂之面，那他先讨论啊，那是不是那个和尚在我对面整理他的那个袈裟，或他走过去，哎，我感觉脸上有风。他说，那这个风是不是我脸上自己生出来的？如果这个风啊，他说若风自生被拂之面，从彼面生，应当拂汝，自汝整衣，云何蹈拂？他说啊，他就跟阿难，这个汝是指谁？是指阿难。他说阿难，如果你在整理你的衣服，那么你隔壁那个人呢，感觉有风。如果风啊，真的是从隔壁那个人的脸上就这么生出来的话，那照理讲。对面的人呐、啊，那个脸上生出了风，应该阿难感觉有风啊，是不是？不应该是对面那个人感觉有风啊。但现在阿难他自己在整理衣服，是对面的人感觉有风，所以那个风啊，不可能是对面那个人的脸生出来的。所以由此可知啊，他也不是从这个虚空生出来的，也不是从衣服生出来的，也不是从对面的人脸生出来的。也就是说，任何的因缘。都没有办法把这个风生出来，这个风大是非因缘，因缘生不出它。那和有没有办法生呢？你说哦，单独每一个单独生不出它，那和有没有办法？汝审谛观，就是你仔细的去观察哦，整衣在汝面属彼人，虚空即然不参流动。哦，你在这边整理衣服，那个对面那个人呢，他感觉有风，那么。虚空这即然，你看一片虚空，对面那个人站在你对面，你自己是你自己，这所有的人啊，跟你自己啊，其实都没有互相接触哦，而且这个虚空、风，还有人，还有你自己这些体性也不相同，那你从哪里来的？哦，风自谁方鼓动来此？你看风、空、性、格，非和非和，因为你看风还有虚空。反正这所有的一切，还有你的衣服，这人体性也不相同，也没办法和，而且对面的人跟你啊，两个也没互相碰触，所以呢也没办法和，所以用和呢也生不出风。那当然不因风性无从自有，那也不是莫名其妙，风不可能莫名其妙就这样生出来了嘛。那莫名其妙生出来，它应该 always 莫名其妙生出来，不会说等到某一个人走过去。才发生这件事情，要和尚走过去整理衣服，那人才感觉有风哦。所以这一段呢、啊，就是你看，他就告诉你，因缘生不出来，一个一个个别啊，也因缘生不出来。你和之后呢，也是生不出来，就是非因缘，自然呢也生不出来，莫名其妙是生不出来的哦。因为如果莫名其妙生出来，他就不应该说是一个和尚走过去整理袈裟，对面的人才感觉到。所以非自然，非因缘，所以根本啊，它是无声的。这个风大是无声的，生不出来的。哦，所以这个地方就告诉你无声。但是你有没有感觉有风？有啊。他说如，所以才告诉你如晚不知，如来藏中性风真空，性空真风，清净本然，周遍法界。哦，这个地方就是都是同样的在讲。所以啊，这个如来藏性啊。所显出的这个风大， 啊，或如来藏性里面真正所含藏的或所显现的虚妄显现这个风大，它体性它是真空，它体性是真空的，当体即空，它体性是空寂的。什么叫做真空啊？也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特性啊，真空啊，是能够现妙有的。也就是说，它什么叫真空？就是它能够随各种的因缘，在任何时间点、任何地方变现风大出来。所以性空，因为它本性空寂，所以它能够呈现出来的是真风。这个风啊，不是假风啊，不是我们人世间所看到的那个风啊，觉得好像真实存在或因缘生出来的，也不是小乘人所认为的风啊，他认为的这个风啊，无常啊，这个，所以他要把它给灭了，把风灭掉了之后，把色灭掉了之后，才能见到空。他说都不是，他说这个风啊，这个风是，就是讲说真色，就是妙有啊。真空妙有，这个妙有啊，就是随时随地随刻，没有任何障碍，爱显什么样的风就显什么样的风。像我们这些凡夫，因为业力的关系，所以你天热的时候没有风啊，那天冷的时候呢，哇，你在北极，它在给你刮北风，那个这个啊，或者刮龙卷风，让我们死无葬身之地，这个是我们凡夫，但是菩萨就不一样了。对不对？菩萨他就是随着他的这个妙用，他是因为他是真正的证悟了这个真空的这个真空啊，这个智慧，这个般若智慧，所以他能够显妙用。对于佛菩萨来讲，哦，所有的七大地水火风空跟是任何东西，它是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它可以显出它所需要的样子。哦，所以随心所用叫做无功用恨，它也不需要特别去设置或设立或做什么，这些东西就会自然而然的生成，哦，就是能够利益众生，自利利他，就是这样子一个真色、真风、真火、真水，哦，所以他告诉你是清净本然周遍法界，清净本然周遍法界讲的是它的体性嘛，那么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呢，讲的是它的相用，所以我们说你学这个。了义经啊，学这个实相啊，学这一脉啊，金刚经等等，你一定要知道体性跟相用啊，这个中还有他们中间的关系。所以阿难，如汝一人为动，为动，如汝一人为动拂衣，有微风出。他说，你看你在这里稍微动一下，整一下你的袈裟，就有微风出来。哦，那么如果尽虚空遍法界，遍法界福满国土生，周遍世间宁有方所，寻夜发现说阿难，你在这个地方你拍衣服，有那么那个因缘，那么这个风啊就出来了。那么全尽虚空遍法界，任何地方只要这个因缘具足了，这个风就会出来了。但是道理是微风，让你非常舒服。啊、哦，还是很闷热的风，还是龙卷风？那这个东西呢，就是寻夜发现，每一个人业力不同，他会经历到不同的风。哦，但是你不用把它只想风，地水火风空跟湿都是一样的。所以世间无知，或为因缘及自然性，皆是世心分别嫉妒，但有言说，都无实矣。好，这个地方啊，我们讲的是水大，我们多讲一个空大。所以空大讲的是什么？哦，你有第一个就是你要首先注意哦，这个空大的空并不是在讲空性啦，这个是在讲虚空啊，就是我们虚空，我们凡夫，哎，我们看到前面有色法也有虚空嘛，要有虚空你才能显现出色法，所以这边的空啊，第一个要跟大家clarify 一下，他讲的不是我们所讲的那个空性哈、哦，他这边讲的那个空是虚空哦。第一个先讲虚空，他用啊什么样一个例子呢？就是你去挖土哦，你去他们说，哎，这些人要搬家啊、哦，要凿井，那么你凿井是不是要去拿那个铲子去挖土？那个挖土，土一挖出来之后，是不是你就会见到一片虚空在那地里面？土被挖掉的地方是不是见到一片虚空？他就是佛陀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例子。啊、哦，来跟大家讨论。其实啊，我们认为存在的这个虚空，其实也不是真实存在。哦，所以第一点，你要先搞清楚那个空讲的是虚空，不是我们讲的空性啊、哦。好，他说阿难，空性无形，因色显发，如示罗城去河道遥处，诸刹利种及婆罗门毗舍首陀 坚陀罗堕啊，旃陀罗等，心力安居，凿井求水，出土一尺，于中则有一尺虚空，如是乃至出土一丈，中间还得一丈虚空，虚空深浅，随出多少。那么此空为当因土所出，因凿所有，无因自生。他说啊，这个空性无形，这个空性不是我们讲的空性，这个是说虚空的体性，虚空的本性，它的本质啊，这个空性啊是讲说虚空啊，它的本质啊其实是没有形象的，对不对？虚空没有形象，不像色法啊，所以他你看之前有讲过水性，地大是什么样啊，地是障碍的嘛，那水是流动的，风呢是一下生一下灭无常的，火呢火是要寄于诸缘，它没有办法独立存在。那这个空呢，他说是无形的啊，你要把这几个东西就是这样子去理解就记住了啊，就不会 confuse 了。他说啊，这个空的、啊、虚空的本性啊是没有形象的。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虚空存在呢？你要因为有色相才能够知道虚空的存在。比如说，你看你现在前面这个房间，有家具的地方啊，有东西的地方，那个东西是色法。那么色法以外的地方是不是就是虚空了？哦，所以你要有色法，你才能够见到虚空啊。你没有色法，你就不会见到虚空了。所以你看，因此也知道说，虚空其实也是一个虚妄，它也是一个二元的。你要靠另外一样东西存在，才能够体验出，才能够体会出这样东西的存在的时候，那这个东西啊，就不是真实的。它必须靠另外一个东西来彰显。当另外一个东西不存在，它也完蛋了。所以它根本没有一个真实的体系。哦，所以他就说，像士罗城就是他们住这些地方啊，在很遥远的那个河旁边，所以这些不同的人啊，什么这些不同种姓啊，反正印度是奴隶制嘛，啊，这个种姓制度，反正你看到你的那个 last name， 你就知道他是干哪一行的，是贵族呢，还是杀猪的，还是教书的，哦，还是什么的，有贩夫走卒什么，你看到他的那个姓氏。哦，你就知道他是干嘛的，什么样的出生，这其实是蛮可怕的啊。就是古印度的时候啊，那他说不管这些人是什么样的种姓啊，他说总之他们在搬家要住下来之前呢、啊，都要去挖那个井啊，你凿井是不是就会有土跑出来哦？所以你看你去凿井，你这个凿你如果去凿井求水，你出土一尺。如果你挖了一尺土出来，那个地下就有一尺的虚空，你如果挖一丈的土出来，下面就有一丈的虚空啊。反正你挖多少土呢，那个就会下面有多少虚空。所以现在就讨论啊，这个虚空是从哪里出来的。你看它整个在又回到这边，我们说整个场景有什么，整个场景有土嘛，是不是还有一个凿子，一个人拿了一个凿子在那里挖土，对不对？然后就是整片虚空，所以到底这个虚空是土生出来的呢，还是这个凿子啊去挖土啊这件事情把它生出来呢，还是没有任何原因它就莫名其妙生出来了？所以他问你说，到底是因缘而有还是自然而有？哦，所以我们来讨论一下。他说，阿难，若复此空无因自生，未凿土前何不无碍？唯见大地迥然通达，还是回然？回然通达，这应该迥了，迥念迥字吧？回然啊，回字。知道这个中文很烂。他说阿难啊，他说你看，如果这个虚空啊，就是你挖出来那个挖土出来之后那个虚空，如果这个虚空啊是莫名其妙自己又生出来的，无因自生哦，没有原因就生出来，是自然而有的哦，那为什么？你没有凿土之前，这边呢、啊、就是一片都是大地，一点虚空都没有。如果这个虚空是自然就莫名其妙就会生出来的话，不是非因缘呢、啊，自然就生出来的话，那你不应该要凿土它才会出来，你应该没有凿土，它就莫名其妙就会有虚空出来了。结果不是嘛？你没有凿土之前，你没有去凿之前，那整片都是大地啊，一点虚空，那个地下一点虚空都没有啊。所以它绝对不是无因自生，它是非，它绝对不是莫名其妙生出来的，所以它是非自然。 好，那如果是因缘呢，我们就来讨论一下。他说啊，如果今天是吐出，若因吐出，则吐出时因见空入；若吐先出无空入者，云何虚空因吐而出？哎，他就说，如果啊，今天是因为这个吐啊，其实你可以有两种方法去解释啊。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吐啊，就本身就生出了虚空。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你有没有看到？你土被挖出来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土啊生出了一片虚空，然后虚空跑进那个地下面？没有啊，所以土这个虚空并不是土生出来的。我们说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土被挖出来之后，这件事情生出了虚空，那也不对。总之，不管是土生出虚空，还是土被挖出来这件事情生出虚空，总之你并没有看到有一个虚空忽然被生出来，然后跑进了那个地底下。对不对？所以土并没有生出虚空，因为你一挖土，那虚空根本就在那里了。好啦，那我们现在都想，对哦，那个你土一挖，那虚空不就在那里了吗？所以那虚空是不是原来就生在那里的？他想要破除你有这个迷思，所以他告诉你，他说：若无出入，则因空土原无异因，无异则同，则土出时和空。空合不出，他说：如果你真认为那个虚空原来就在那里的话，好了，那土也原来在那里，虚空也原来在那里。今天并没有虚空跑进去嘛，表示虚空原来就在那里。我们大家都会认为说，哎，那对啊，虚空原来就在那里。但是如果虚空原来就在那里，土也原来在那里，那土哦，应该根本就是虚空，也就是空即是土，土即是空，那虚空就是那土。土呢就是那虚空，两个东西呢没有异因，无异则同，根本土跟空是同一回事情。那照你这么说的话，那你这土被挖出来，那虚空应该也被同样的被挖出来了，不应该那虚空留在那里啊。所以虚空不也不是原来就存在在那里。所以这一段先破告诉你，虚空不是土生出来的，而且虚空呢也不是原来就在那个地方。这一段先破这一段啊，就这一段先破这个理论。那再来呢，你会说，诶，那有没有可能是啊，我凿子去凿啊，不管是凿子还是凿子去凿土这件事情，把虚空给凿出来了，有没有可能呢？他说，若因凿出啊，去凿这个凿，你可以当动词，不是当凿子，就是说这个土啊，这个空是不是因为你去挖了这个凿了这个土？就生出了这虚空啊！若因凿出，则凿出空，因非出土。他说，如果真的是因为去凿这个动作，把虚空给挖出来，那你挖出你铲出来的应该是虚空，你不应该铲出来土啊！就你一铲子下去，不是把一铲的土给挖出来了吗？那你应该铲虚空啊，不应该铲土，不是吗？哦，所以他就告诉你说啊，那个虚空啊，所以这个土啊，这个虚空绝对不是被凿子啊所凿出来的，所以不是因为凿而生出虚空。哦，你说对耶，这个我一凿凿下去，凿出来是土，不是虚空，所以哎，对，虚空肯定不是凿子凿出来的。他说，如果你这么讲也不对，因为如果你真的没有不因凿出，凿自出土，云何见空？如果真的不是因为这凿子凿下去的话，那你凿下去，你如果没有去凿的话，你还真的不会见到这个虚空。所以你说它是因凿而有也不对，你是说它不因凿而有呢也不对，因为你说它因凿而有，你应该凿出来的是虚空不是土啊。但是如果你说它不因凿而有的话，那凿自然应该你凿的时候为什么会见到空呢？你还真的凿下去之后见到虚空啦，所以它是非凿亦非非凿，所以它是非法非非法，它就告诉你非凿非非凿，这样听得懂吗？金刚经学过非法非非法，就是说你并不是法也不是非法，所以告诉你你不是凿也不是非凿，所以因凿而生也不对，不因凿而生也不对、哦、所以这个就把每一个点啊都破掉了。我觉得你只要稍微心静下来啊，你这样读一遍，我觉得应该是听得懂的。哦，他讲的蛮straightforward的这个逻辑啊。那么 接下来呢，他就说，那你就仔细要观察哦。他说，汝根审地呀、啊，地审地观，就是你仔细去思考啊，去推敲这件事情啊，去想这件事情啊。你看啊，如果单独都生不出那个虚空的话，凿子也去凿土，凿子去凿土，去凿大地这件事情生不出虚空，那么。土也生不出虚空，那有没有可能这些东西合合把虚空生出来呢？他说啊，凿从人手随方运转，哦，就是说这个凿子啊，有一个人的手啊，拿了这个凿子啊，就这个随着随方啊，方其实是器具的意思，就是人手啊，随着这个器具啊往下铲，是不是有一个动作，遵循一个方向把那个土挖出来的，再往下铲，再把土挖出来，啊，就一路铲一路，就是把土这样下来，随方运转，土因地移，那是不是土啊就被移动啦，就被挖出来了？如是虚空因何而出？他说啊，那和合有没有可能？凿这个凿子啊，是实体嘛？那么那个空呢？虚空啊，是那个空啊，是体性完全不一样嘛？一个色法，一个是。一个完全没有形象的两个体性不一样，那么不相为用，非合非合，你两个完全体性不同的东西，不管你是土也好，凿子也好，虚空也好，体性其实是那个虚空或者是应该这样讲，凿子跟土还有那个虚空的那个体性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呀、啊，你根本不可能把两个实在的东西合在一起，就合合变成了一个不实在的东西，没有形象的东西，一时。一个是虚，所以不可能两个实在东西合合变成一个虚的东西，所以合合也不成。也就是这边告诉你说，虚空啊，其实啊也是没办法被生出来的哦，非自然，非因缘，然后那个合合也生不出来。所以前面就告诉你说，其实讲的就是相望。你看啊，整个地水火风空讲到现在，前半都是讲相望，后半呢讲性真。你看前面告诉你无声啊，但是呢。他告诉你说，这个虚空啊，这个空，这个虚空啊，性缘周遍，它这个体性圆融，周遍法界本不动摇的啊、哦。当知现前地水火，现前地水火风君明五大。他告诉你，这边也稍微开始有点变动了啊。他说，其实虚空啊，跟地水火风是五大，这五大呢，其实都一样，都是这个性啊，真空妙，就是性真空。圆融啊，周遍法界啊，无所不在，而且呢，都是如来藏。其实地水火风空，他跟你讲，根本就是如来藏。现在不知道有没有更加开始能够体会，为什么地水火风空都是如来藏了？哦，本无生灭，其实根本没有什么生灭，它就是如来藏。如来藏呢，是不生不灭的，所以这个如来藏根本没有生灭，所以地水火风空也没有生灭，它呀。虚妄明灭，因缘和合是虚妄有生。你以为它生出来，好像哎，这一刚刚没有风，一下风生出来。他说才不是呢，它根本就是虚妄的。那、啊、你那个业力发作，你就莫名其妙感觉就会有这个事情发生哦。那他说本无生灭，所以他说阿难，汝心昏迷，不悟四大圆如来藏。其实五大了，都是如来藏，当观虚空为出为入。为非出入，所以什么叫做为出为入啊、哦？或者是为非出入？应该是说为出入，为非出入。有出入是什么？其实有出入啊，好像就是说，哎，有个东西把空生出、虚空生出来的跑进去咯，或虚空跑出来了。这边是在讲因缘生的，为非出入呢，就是根本没有什么因缘把它生出来，就莫名其妙在那里。这个东西是在讲自然，所以前面为出入呢是非自然。而后面非出入呢，是非因缘，或者你去体会，就是前面的出入啊，是在讲因缘所生，后面的非出入呢，是自然生出来的。反正他告诉你，你去观这个虚空，是因缘生呢，还是自然生？他说，告诉你，其实都不是啦，都不是啊。汝全不知如来藏中，这边他到底稍微变动了一下。本来应该是什么性空真空性空真空的，但是这个性空真空性空真空太难去讲了。你也可以这样讲，性虚空如来藏性所显现的出来的虚空啊，其实是真空的哦。它因为性真实真空，所以它所显现出来是真空。 这个有点难讲，所以他把这个空字啊，用这个虚空用觉去代替，就他告诉你，他用另外一个字把它带进来。事实上，任何的万法你都可以把它带进来啊，所有一切的万法，你知道这个性色真空，或性火真空，或性什么什么真空，所有一切万法，性万法某一个法真空，所有一切东西万法，它本性其实就当体即空。这个觉是在讲我们的觉知，他跟你讲我们的觉知其实也是当体即空啦。哦，前面讲地水火风空，这好像是在讲跟我们没有关系，外面外境。他说其实讲到我们自己的觉知也是真空啦。他说性空真觉，而这个如来藏性啊，所呈现出来你的好像真实存在的那个觉知啊，其实也是随缘变现出来的真觉。但是我们众生啊，这些凡夫的觉啊，不是真觉，我们这个觉真的被我们业力所绑住了，不是你想有什么觉就会有什么觉，你那真的就是靠着随着业力在走，没办法哦。所以我们那个觉不是真觉，我们那妄觉，妄觉随业力在走哦，时有时无，然后感觉都不一样，时时在变化，那是妄觉。性空是真觉哦，后面就一样，清净本然，周遍法性啊，讲他体性，随众生心应所知量，讲他相用。那么阿难如一井空，空生一井。你看，在这个地方啊，他们挖井就生出了一个井。但是十方虚空呢，十个地方挖井就会生出十个地方有井。这周遍法界，这个空，这个虚空，其实就是真如。就是周遍法界，所以任何地方都有可能现这个虚空哦，只要他的缘分具足了，就会现出这个虚空相。圆满十方宁有方所，哪会有什么限制？哪会说一定怎么说一定要有个来处或在哪里？不是的，这寻念发现哦，世间无知或为因缘及自然性，皆是世心分别嫉妒，但有言说都无实义。